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24:0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哎呀，好多人都觉得很伤感，说明天又要上班了，假期就这样过完了。但是呢，我觉得非常非常让人欣喜的就是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就是我指北京啊，北京的天气真的非常好，阳光明媚。因为前两天呢都是阴雨天气嘛，云烟成雨，今天啊，老天爷的委屈终于哭完了，然后露出了明媚的笑脸，也希望我们的心情也能和天气一样明媚起来。虽然说明天上班，可是我们还是要以一个积极的、饱满的、全新的状态去迎接它哟。今天我也是终于实现了我假期之前的一个小小愿望，就是去南锣鼓巷转了一圈，然后发现这个人真的太多了，倒也不至于说挤不进去，但是确实是摩肩接踵，导致我呢本来是想哎呀美美的拍几张照，结果发现你根本就无法进行拍照，就只能是拍一下景，然后找一些没人的地方。就我们走过了这一条小巷，然后也没有多逛什么东什么地方啊，或者说一些店呀，就只是走马观花的看了一下。结果呢走出去之后，在拐角的那一条大街，哎，反而觉得人少了很多，也有很多不一样风格的小店，会让我觉得很新奇。所以说有些时候吧，人生处处是惊喜，转角说不定就遇到爱了呢，对不对？好啦，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聊天，依然是我们的假日直播啊，没有话题，畅所欲言。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跟我保持联络和互动。那如果想看视频直播，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音乐蓝牙依然现在开始启动啊，当然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深夜我们的午夜食堂也已经拉开帷幕了，看到大家发的美食图。 OK， 那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就先不用连蓝牙了，因为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余额》。我记得之前是新田说的吧，他说七号的时候想要下单这首歌，那今晚我们就来听吧。哎，怎么回事？哦，这一首 城里的房间只剩下缝隙，他没有埋怨，又剩下记忆，在没有防备之下，我亲吻你耳边讲的 余额，哎呀，假期余额严重不足，因为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又要迎来新的一天啦。那明天是上班，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定好闹钟，然后按时起床，以饱满的热情去上班打卡。对，不过我想呢，明天应该路上会比较堵，所以大家还是要打出一个提前量，尽量早一点出门吧。好啦，那么我们来看看聊天室里的朋友，刚才一直没有进去，现在我终于登录啦，来吧，看看大家都在连，非常热情的连着音乐蓝牙，孙燕姿来了，那梁静茹有吗？没有，还有谁呢？目前还没有猜中的啊。好吧，大家继续，然后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听广播长大的猫他说明天就上班了，好难过，不要难过，休息了七天啊，明天上班我觉得应该会很新奇，但是呢明天上完班之后应该周末又可以休息了吧，所以还是给我们一个调整的时间。新田说哦，舍不得国庆，假装配一张蔡国庆老师的图。好吧好吧，收到了。来，那么今天晚上第一首歌就当是订单了。那第二首歌其实是一首英文歌，这个我觉得也很难连上，不过它虽然我们大家没有猜中，可是呢它却是一首大热歌曲。最后一天，即便假期的余额不足，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让你甜甜入梦，来听这首 Stay。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told you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I get drunk, wake up, I'm wasted still. I realize the time that I wasted till I feel like you can't feel the way I feel. I'll be fucked up if you can't be right here. Oh, can't be right, yeah.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told you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yeah.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told you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yeah. When I'm away from you, I miss your touch. You're the reason I believe in love.For me to trust, and I'm afraid that I'ma fuck it up. Ain't no way that I can leave you stranded, 'cause you ain't never left me empty-handed. And you know that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So baby, stay. Oh, oh, oh, oh, oh, oh. I'd be fucked up if you can't be right here.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Told you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yeah.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Told you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Day 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The Kid L'Oreal， 这首歌呢非常的欢快，我觉得还是要在一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可能都会比较 emo， 然后呢为了防止大家焦虑还有这种淡淡的忧伤，所以要放出这样一些欢快的歌曲。希望时光能够停留在这里吧，但是时间是不会为了任何人而停留的，所以它还是要往前走，那我们也要跟着时间一起往前走。 大家依然在非常热情地连着我们的音乐蓝牙，看看默契值如何。但是目前来讲还没有连上的，这样吧，可以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今天晚上呢，歌单当中内地歌手居多，而且呢，很多都是新锐的一些乐队。好了，提示到这里，我想应该也比较好猜了吧。夏花说，我宣布下周开始盲猜道道的衣服颜色，为什么每天都那么漂亮呢？毛衣的颜色很有个性，清新淡雅，好看。哎呀，好，这一段给加精了啊。哎呀，这简直是，谢谢大家的夸奖。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的听歌了。其实今天晚上除了一首孙燕姿的余额，还有一首订单，那就是西探下单的，他下单了一首顺子的歌 Dear Friend。 发货请签收。在这个假期，你有没有和自己的好友聚一下呢？有多久没见了，然后聊聊近况，聊聊一些变化，畅聊一下，回忆一下青春，有过吗？ Dear Friend 这首歌来自顺子，原唱呢是玉置浩二。亲爱的朋友，那我想这个假期应该很多人都是和自己的好友相聚，就是尤其是那些可能很久很久没见的朋友，因为现在大多数人都分隔两地，可能昔日的好友会在不同的城市，难得聚在一起的时间，所以呢如果有机会相聚的话，那一定要好好的聊一聊。我想可能3个小时往上吧，就想象一下，可能男生啊之间聚在一起，就即便你找一个这样的夜宵摊儿，吃一点小烧烤，然后来几瓶啤酒，是不是？然后呢，或者吃一顿火锅，让大家聊一聊近况啊，看看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发福啦？是不是这个变老啦？还是这个家庭里面有什么样的琐事，对不对？发展的怎么样？工作如何？家庭如何？近况如何？就是满满的那种亲切感。而女生呢可能会找一个火锅店，然后或者是找一个环境很好的这样的一些餐厅，就不一定是多么的高档，但是呢一定要可以适合美美的拍照，这就是女生。然后大家也可以安静的聊一聊近况啊，聊聊感情啊，我想大差不差吧，就是男生和女生之间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但是看到刚才在抖音上面有朋友说最近有这个熟人恐惧症，这个倒是很新奇。他说要是有人发微信的话，我一般都不太敢回，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想可能你跟给你发微信的这个人也没有熟到那种程度，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好友在一起是一种默契，就即便两个人不说话，各干各的，他打他的游戏，你刷你的微博，那你也不会觉得尴尬。好了，我要恭喜一下聊天室里面夏花，真的满分啊，默契值满分，因为他真的完完整整的说出了这首歌的名字和歌手。没错，就是回春丹的初恋。其实这首初恋呢是一首老歌，原唱是林志美，但是回春丹呢改了一下编曲，所以就变成了这个版本。 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茫茫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路上几天。一面 想给你，翻遍江湖盼望跟他见面，茫茫地处后亦从来没遇，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错了，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盲目地处后亦从来没遇，像碰着亦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 回春丹，初恋，初恋总是让人非常的难忘，不管初恋的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当你在多年之后再次回味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是你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就是初恋呢，它会永远的刻在你的 DNA 当中，导致你以后每找的一个另一半，就是你的男女朋友，都会有初恋的影子。真的吗？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体验。来吧，也可以跟我来交流一下。好啦，那么接下来，哎呀，这首歌时间不多了，只剩一分多钟，那就听这首吧。没有人猜到它。今天晚上歌曲全部都是很放松的，因为觉得最后一天了嘛，还是不要给大家带去那么多 emo 的情绪，所以就静静地闭上眼睛，放空你的心情，在音乐和这种 flow 当中慢慢地漂浮。 睡一个人的夜生活也看得好味，别再好睡浪费你那宝贵眼泪，别无所谓，别再觉得你自己不配，你就是这世界上的最美，别为了谁让自己心碎，你比所有的重要几倍，你的香味让我沉醉，满天繁星的围绕这里，记得放轻爱你的声音，要学会保护爱写好的自己，我一直等待着你 Oh my baby， 看到你的时候心跳 FM974 就是喜欢听啊，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麦麦。 我是韩丽， 今天我向您推荐是你给我温暖这首歌。 是1999年，我大胆来到你面前， 这首歌是由樊孝斌作词，罗琦鹏作曲并演唱。 歌中表达的温暖不仅仅体现在氛围感极强的回忆杀，里面唱到的生活会有彷徨，与城市里追逐梦想的那个曾经的自己，都在北京的陪伴下化作了今天的美好。 整首歌洋溢着一种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还有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想要的幸福。 彷徨过，怀疑过人生，拿着梦想默默取暖，疯了一样绕城旋转，一天两万遍。 我是你给我温暖这首歌的词作者樊孝斌。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我自己，我的变化就是北京的变化，我就想带给大家就是说更多的温暖的东西，然后让大家在这座城市里面找到自己的坐标，能够得到一些温暖，对吧？因为无数的人都在这里奋斗嘛，天天都在这座城市里面打拼，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后来才发现已离不开你，陪着心爱的人聊天，北京的夜多是香甜，伺候着奔跑着奋斗着一年年。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温暖的午夜情歌，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当中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你的心情还好吗？这个节过完了，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感悟来跟我分享一下吧？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也可以跟我文字互动。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看到大家都在聊天室里面继续聊着天，佳宁说明天就要上班咯。是的，哎，提到上班大家都非常的有一点点的不情愿，反正就是好听啊。当然啦，午夜情歌放的歌都很好听嘛，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他可说会有牛奶咖啡吗？没有。哎呀，看到了潇洒，不是潇洒哥，是大表哥发来了锅包肉。好诱人，因为刚才在抖音上面跟大家聊说东北菜的菜量真的是很大，不知道这个假期应该没有朋友去东北玩，因为呢最近东北还是疫情嘛，有疫情，虽然现在控制住了哈，但是呢可能十一期间大家还是会谨慎一些。但是呢，如果不管是你什么时候去过，大家都会了解东北的菜量。就我说有一点点我美丽的遗憾，遗憾在哪里呢？就是东北菜的菜量实在是太大了，不管是酸菜白肉，或者是酸菜血肠，或者是锅包肉等等等等，哪一道菜上来都是特别大的一份儿。那如果你要是想多尝几样菜，我又想吃这个又想吃那个，最后导致你真的每一种菜你可能只吃了一点点，剩下的全部都剩了。 如果是可以打包还好，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我单纯就是来游玩的，哎，那就真的是有点浪费。所以我强烈建议东北菜菜馆可以出一下半份或者是三分之一份这种。然后有朋友说东北的那个菜馆都特别有特色，进去之后看图说话，直接挂到墙上各种菜的图，然后你就点吧。对，因为东北呢就是这样，简单直接大气。好了，刚才呢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碳酸男孩的和你 with you， 不管在哪里只要和你在一起，那每一天都是最开心的。没有听完有点遗憾，如果节目结束之前还有时间，我们再完整的听一遍吧。今天继续听歌，没有人猜这个乐队，其实相对来说他们也算是小众了，但是之前有播放过他们的歌。帆布小镇，他们的一首当夜空远去，哦，当夜空落去，城市继续前行，送给即将上班的我们，也送给正在往北京赶的你们，加油吧。 离开你的温柔地方，带上你的美好幻想，试着找个消失的理由，换上你的灰色西装，去见你的门中姑娘的，告诉我不要感到害羞，我只要是你，所以站在这里，天还在下雨，而我未曾离去，你能否明白我浓烈心意，当夜空落去，城市继续前行，我们的回忆再也不能延续了，就此告别悲伤和熟悉的眼光，握着不属于我的滚烫，就算不用完美想象，也会带来强烈的欲望，在你出现的所有知道是你，所以站在这里，天还在下雨，而我未曾离去，你能否明白我浓烈心意，当夜空落去，城市继续前行，我们的回忆再也不能延续了，就此告别悲伤和你，我只要是你，所以站在这里，天还在下雨，而我未曾离去，你能否明白我浓烈心意，当夜空落去，城市继续前行，我们的回忆再也不能延续了，就此告别悲伤和 听着这首歌就真的让人有一种开着车恣意行走，然后呢非常惬意享受那种速度与激情的感觉。虽然说现在可能速度是起不来了，因为赶在十二点之前回京的朋友们应该有很多，所以现在呢可能各个高速路上或者说高速的出口入口会有很多的车辆。如果你正行驶在路上，也欢迎到午夜情歌报个到。不过大型的堵车应该也不会了，还是希望大家早点回家，因为明天还是要上班的。刚才看到在聊天室里面是2093对吗？对，他说能听着歌睡着也挺好的。是啊，我其实以前经常会喜欢晚上听歌，然后听着听着呢自己就睡着了，到第二天醒来发现耳机里面还有音乐的声音，手机已经耗得快要没电了。哎，但是呢能听着歌睡着，你会觉得哎，意外的睡得很沉，这一觉还是很安稳的。大家都在猜房东的猫所念皆星河，这首歌我特别特别的喜欢，以前也放过很多遍，但是今天确实没有房东的猫。但既然大家这么喜欢的话，我想下周哎，可以让它重出江湖一次。说到猫，今天准备了一首跟猫有关的歌，你能猜到是哪一首吗？提示一下，一首老歌。算了，还是放出来吧。来自金海心，《猫咪森林》。 是谁，我想你，不记得不记得我是谁，我想你，不记得不记得我是谁，我想你，不记得不记得我是谁。 猫咪森林来自金海心，又是一个相对古早的歌手，但是呢他其实一直也活跃在乐坛当中，很有个性，很有才气。他的歌就是只能他唱，因为只有他才能唱出那种味道。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给我发来留言，刚才在抖音上有一个朋友说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来看直播，不单是看一道风景，听一种声音，在抖音上面和在广播里听到的是不一样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是的，可以来回切换，不管是知性还是这种幽默，都是我。因为我说人都是多面的嘛，不可能只有一面。我觉得最重要的跟大家交流起来，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要真实和真诚。无论是我选的歌曲，还是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或者是分享的每一个故事，我觉得一定要真诚，这样才会打动人啊。所以你有几面？除了这个感性的一面，还有理性的一面，对不对？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会用哪三个词呢？另外呢，来播报一下我们的点赞数，小星星，小星星现在已经突破20万了，所以逢时播报乘以2。谢谢数据组的精灵们，来播报一下点赞助力榜前三名，第一名专制小星星，第二名萤火虫，第三名王小白。谢谢，也谢谢所有的点赞的朋友们哈。然后呢，很多的朋友准备回京了，这两天北京确实有一点冷，尤其是早晚温差。我今天出去的时候，白天就觉得穿一个外套还有点热，但是呢，只要太阳刚刚开始落山，你就会觉得渐渐的凉了，所以呢还是要多穿一点，尤其是晚上回来的朋友，一早一晚是最凉的。好啦，继续听歌，下一首没有人连到他耶，来听李宇春，这首歌叫做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下一整夜的暴雨，让我只想紧紧抱。 桥的石板路，早就被需求无情拆除。不服，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名叫复古。记住，亲爱的，看看那些物是人非，别忘记我们萌芽是多么珍贵。现实最难受，不动声色，流言会把最初的信念步步夺冠。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1987，夜空有好多闪烁星星，爱是纯白的原因。只是你，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1987，感动回来的轻而易举，浪漫也还很便宜，情绪情绪也只失去。 又是一首非常有那种复古 disco 的感觉的一首歌，就是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这首歌来自李宇春，我觉得更像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对话，就是现在的自己跟当年的那个自己来对话，看看经过了这么多年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了哪些成长，看透了哪些世间的道理，又经历了哪些人，哪些风景，哪些情感。哎，总之太多太多了。人的成长呢，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就是当你回过头发现原来自己已经长大了。刚才呢新田也说这首歌还有一个版本是谁的来着，是邓建超对不对，和孟慧圆然后合唱的。说非改编的非常好，我说那我听一下。我就觉得其实我做这个午夜情歌到现在，通过我们的午夜精灵们，我知道了很多以前我没有听过的歌曲，或者说以前我没有听过的版本，真的非常的感谢。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双向奔赴的爱。对啊，我把我喜欢的歌送给你，你们也把你们喜欢的歌送给我。所以呢，最后一首晚安曲我又要送给你们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哎，我好像没有注意到之前有没有人连到他，其实是《落日飞车》。最后依然是一个不悲伤的结尾，非常的放松。这首歌叫做《Coffee's on Me》，因为明天就要上班了。如果你不能够打起精神的话，那就用一杯咖啡提神醒脑吧。还有几个小时，现在早点睡吧，晚安。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还有点赞，谢谢我们的数据组精灵们。假期快乐，上班更加快乐。 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城市